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四，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参观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成就展时强调，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推进一国两制实践。 香港回归20年特别报道，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6次会议，强调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 李克强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 张德江主持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7次委员长会议，听取有关议案和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开幕，俞正声主持，张高丽做报告。 复兴号开启中国高铁领跑新征程。 美国最高法院部分解冻特朗普政府新版移民限制令。 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前往国家博物馆参观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成就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观展览，张德江出席开幕式。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下午3点，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来到国家博物馆，在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等陪同下参观展览。 在大家面前是我们的同心装置，把手放在柱子上，同心上面的数字就会增加，代表内地和香港心连心。 走进展厅，正对面是同心圆互动装置，代表着香港同胞和内地同胞齐心协力、携手合作，一起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现在有请主席把右手放到柱子上，体验一下这个同心装置。 习近平走上前，欣然按下触摸板，一颗澎湃的红心闪现在面前的电子大屏幕上。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五星红旗迎风高展，东亚运动会湘江健儿主场夺冠，四川震后香港援建项目传递同胞手足深情，建设中的港珠澳大桥勾画大湾区发展广阔前景，沪港通、深港通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内涵，一带一路建设激发香港国际化城市新的潜能，一幅幅绚丽的图片、一组组详实的数据以及精彩的微缩模型和多媒体演示，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停下脚步仔细观看，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并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同陪同参观展览的梁振英说：“ 接着我就要去了， 是欢迎欢迎主席了， 这个这次去时间还不短，29号、31号， 在主席视察指导我们工作。 我看那个活动安排的还是很丰富的，那 次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代表中央政府啊，也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啊，对香港市民感到这样的一种情谊啊，也是祝贺我们这个回归20周年。” 我非常感激主席的关怀支持， 到时候我们见面再见。 习近平强调，20年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更好推动香港各项事业发展。 请听香港回归20年特别报道，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采制央广记者侯燕。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港澳发展新蓝图，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个内地城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邱成武表示，在大湾区中，香港的航运港口优势将进一步发挥作用。 大湾区来说呢，事实上给香港一个很好的一种腹地的发展跟条件。从人口来说，它有6600多万的人口，这人口比东京湾、比这个旧金山湾、 都要多，这一片的也是整个国家来说比较富裕的一个地区了，所以本身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很多的生产品都是从这个地区里面出来的，他们需要港口，需要机场，要把他们制作的产品运到其他国家，也是需要可能经过比方说香港这个港口，所以在大湾区的发展一定对香港的整体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香港特首梁振英这样形容大湾区对于香港的意义，如果说过去30年内地改革开放是香港发展的一只翅膀，那么现在香港长出了另外一只翅膀，就是大湾区，而一带一路成为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一带一路的倡议下资金缺口很大，要用市场的资金，那我们在这方面呢就可以发挥作用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金融管理局里边呢成立这个基建投资促进办公室。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国标要成为国际的标准，这个中间也有一个过程，那香港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国标带出去成为国际的标准。 香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从香港出发4小时可飞往亚洲各主要市场，而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居于香港5小时飞行航程范围内，香港港口航线可达全球500多个目的地。中央支持香港在打造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建设。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 形象地说，在一带一路建设这一趟快赛当中，中央已经给香港预留了位置，积极推动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用好香港所长，服务于国家所需，既是推进一带一路这一项战略工程的需要，也是香港自身寻求更大发展的需要。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昨天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刘云山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总体方案》关于改进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工作的若干意见，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方案，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暂行规定，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实施方案。会议审议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推进建设情况报告、中国广东、中国天津和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2年进展情况总结报告。 会议指出，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要突出生态系统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按照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依法实行更加严格的保护，要抓紧清理关停违法违规项目，强化对开发利用活动的监管。会议强调，今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权利和责任对等，对改制全流程加强监管，严防国有资产流失，要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要确保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在企业改制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切实加强。会议指出，推动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改革核算主体、核算方法、工作机制，准确反映地区经济增长的规模、结构、速度，制定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要明确对领导人员、统计机构及有关部门责任人员、统计调查对象、统计检查对象等违纪违法行为的认定，严格按照党纪政纪有关规定作出严肃处理。会议强调，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经营，调动部门地方企业积极性，努力办成国际一流的博览会。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是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建立统一高效的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保护体系。 会议指出，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要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我国企业、政府住户等常住机构部门所拥有资产负债的规模结构。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要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完善审理机制，提升审判效能。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重点审计和评价领导干部贯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遵守法律法规，作出重大决策，完成目标任务，履行监督职能等方面情况。会议强调，根据党中央部署，福建省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一年来取得一批经验，江西省、贵州省继续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要注意总结借鉴有关经验做法，做实做细实施方案。中国广东、中国天津和中国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两年来，在政府职能转变、投资贸易便利化等领域取得明显成效，下一步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加大压力测试。会议强调，改革能不能做到协同推进，方案设计是前提，已经出台总体方案的要抓紧推出相关配套文件和实施细则，少数尚未形成总体方案的重点领域改革要尽快拿出总体方案。抓改革方案落实，牵头部门要担负起牵头抓总的责任，及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意见分歧、相互掣肘等问题。改革成效要靠实践检验，各有关方面要对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经常回头看，对拖了后腿的要用力拽上去，对偏离目标的要赶紧拉回来。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瑞典首相勒文和芬兰总理西比莱。在会见瑞典首相勒文时，习近平指出，瑞典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新形势下希望双方继续以长远眼光看待中瑞关系，以创新思维开展两国各领域合作。要将中国十三五规划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同瑞典智慧工业战略对接，加强在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生命科学、绿色金融、高铁、航天等领域合作，要增进文化交流和旅游、冬季运动等领域合作。中方愿同瑞方加强在联合国和北极理事会框架内的沟通与协调。在会见芬兰总理西比莱时，习近平指出，今年四月我对芬兰国事访问期间，两国正式确认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要重点推进中国十三五规划同芬兰2025发展愿景对接，在电子通信、智能制造、生物经济、环保技术、节能建筑、清洁能源等领域打造更多示范性合作项目，要推进重点人文合作项目，围绕举办北京冬季奥运会加强中芬冬季运动合作。中方也愿在北极理事会框架内加强两国北极事务合作。勒文和西比莱就624茂县特大山体滑坡灾害向中方表示慰问。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总书记讲党课。 听总书记讲党课今天播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采制央广记者马哲、马闯。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 什么是好干部？ 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好干部的5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三严三实的要求。 领导干部要以严修身，严以用钱，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些要求是共产党中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 有了具体标准，如何成长为好干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 我们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为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坚决防止和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课后辅导，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艳军。 干部队伍建设，首先一个就是干部标准问题，我们一贯提出来叫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从各个方面来强调这种标准的具体化，实际上呢是一个干部的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选干部用干部要从实际出发，要全面地来考核评价一个干部。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大连会见了来华出席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等与会嘉宾代表。李克强积极评价世界经济论坛同中国的合作，表示本届论坛年会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为主题，具有现实意义。中国政府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抓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机遇，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将继续深入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内外资企业营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各位听众，第11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天上午在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将现场直播开幕式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届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7次委员长会议昨天在京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国家情报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和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关于审议关于成立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引渡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引渡条约情况及决定草案代拟稿的汇报。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审查2016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16年中央决算报告情况及决议草案代拟稿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要求，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对上述议案和草案做进一步审议修改后，提交第9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交付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闭幕会表决。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昨天在京开幕，议题是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建言献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按照议程，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本次会议议题所设的6个专题进行讨论，同时还将书面审议有关报告，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等。 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昨天在京沪高铁线正式双向首发，这是中国高铁告别跟跑者历史，驶向领跑者位置的新征程。 更意味着中国科研人向着世界科技强国这一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在复兴号首发的北京南站，记者看到和之前大家熟悉的和谐号比起来，全新低阻力流线型头型和车体平顺化设计让复兴号的线条更加流畅。复兴号首发列车长孙磊说，由于列车高度从3700毫米增高到了4050毫米，因此复兴号容量变得比之前更大一些。 我们这个车座椅间距，一等座是增加了10公分，二等座增加了3公分，坐在座位上感觉这更加的舒适了。 当然增加的不仅仅只是座椅的间距，还有大家最关心的高铁 WiFi 功能以及电源的插座数量。 比如说我们列车现在已经实行了这个 WiFi 全覆盖，还有就是我们的电源插座，在前期既有的车上每排5个座位只设置这个2个电源，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增加到了6个电源，因为有3个是插座，有3个 USB 接口。 与和谐号相比，复兴号被冠以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称号。铁路总公司的数据表明，在高速动车组254项重要标准当中，中国标准占到了84%。中国铁道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陆阳说，国外来的标动在中国很多时候还是会水土不服。 比如中国的春天呢杨柳絮非常多，会造成动车组里面的这个散热系统堵塞，造成了功率呢发挥不来发热，造成了限速晚点。那么为了这个问题呢，咱们标动呢就彻底进行了整改，加大了动车组里面的散热系统、冷却系统。 陆阳说，复兴号对雷电的耐受力明显增强，使用寿命可以达到30年。 过去呢，我们的这个是170千伏的雷电冲击耐压，车底触电工件，现在呢是185千伏雷电冲击，它还没有任何损伤，所以呢在耐压上面我们进行了提高。过去呢我们也发生过，中国呢是不像欧洲，它雷雨季节比较多，我们这样比较适合于中国的国情。 中国之声上周播出了北京市聚龙花园小区地下居住着400多群租户环境恶劣、消防隐患严重的报道。报道播出后，北京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采取行动，将违规住人的民房工程清空，对不符合消防规定的设施一律整改。央广记者任梦妍报道。 昨天上午，在东直门街道办事处消防安监部门执法人员的陪同下，记者再次来到了聚龙花园7号楼地下空间查看情况。原本放满上下铺、居住着上100人的地下民房工程已经被清空，只剩下些被丢弃的行李。被封死的消防通道在要求下也被打开。执法人员 当时我把这门就给它拆掉。前期检查的时候那个地下室没有配备这个应急照明灯和安全出口标志，现在也都整改完毕了。 对于之前报道过的民房工程被改造成群租房，东城区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这是由于此前租赁合同到期后，民房局按规定没有与其续约，但租用者违规将其改造成了群租房，他们承诺将在1周之内进行拆除。 本周之内所有的隔断拆除完毕，然后仓储呢也会在本周之内呢完成那个清退。这个弄完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咱们这个居民代表，都会实地再重新进行一下验收，看它拆完之后的样。 东直门街道办副主任吴伟告诉记者，在报道播出后，北京市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市里头约谈了他们这个开发商跟物业公司，这个地下空间要求他们腾退。业主反映问题了以后呢，我们加大了这方面的清理整治的力度。 新闻动车组，茂县特大山体滑坡灾害仍有93人失联，救援紧张进行。A 股休眠账户将被终止交易。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劳务对接协作，请听报道。 这里是新墨村闽江支流，武警水电90队的3名官兵搭乘挖掘机，正从河道左侧小心地通向河道右侧。面对湍急的水流，支队长王宝强在岸上始终注视提醒。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河道的疏浚，把右岸滑塌体堆起的渣子向右边翻运，拓宽河道的宽度，保证水流顺畅。 由于此次受灾地地理自然情况特殊，极易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加强救援现场预警预测，根据救援现场情况变化随时调整作业面，及时调配现场救援力量。阿坝州常务副州长徐之文， 继续千方百计进行人员搜救，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绝不放弃。我们将进一步的加强现场的管控，及时清退不必要的机具和人员，确保现场救灾有力、有序、有效。 目前当地已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国家应急广播前方报道组四川茂县报道。 从昨天起，同时满足证券账户余额为零，关联的资金账户余额不超过100元人民币，以2017年6月9号为基准，最近连续一年以上没有发生交易三个条件的账户，即被确认为 A 股休眠账户，在交易系统被终止交易。开源证券高级策略分析师杨海分析， 和一些休眠账户可能会被别人借用，容易造成新的违法现象，而且呢，不便于统计。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昨天举行的河北雄安新区就业培训会提出，到2017年底组织10000名人员进行就业创业培训，从2018年起，持有培训愿望的人每年都有一次培训的机会，推动适龄农民适应农村到城市的角色转变。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 我们公开、公平、公正的面向各类企业，让大家都来参与。在政策服务方面，给老百姓，特别是那些想就业的人员提供必要的帮助，通过就业创业的方式解决发展升级问题。 央广记者孟晓光雄安新区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991起，5637人受到处理，3773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近日，中方在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时遭到印军越线阻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回应，中方修建上述道路完全是在自己领土上的主权行为，印方无权干涉。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天表示，中方要求印方立即撤回边界的印边防人员，并彻底调查此事，维护好中印边界西金段的和平与安宁。 商务部昨天公布，1到5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2517亿5000万元，同比增长12.8%，其中离岸服务外包1611亿1000万元，同比增长11.7%。 我国长征5号遥2火箭昨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后，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7月2号到7月5号择机发射。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和3号线一期工程昨天正式开通试运营，标志着河北省结束没有地铁的历史。 6月25号、26号，新疆、宁夏、青海等地穆斯林群众欢度开斋节。 美国最高法院昨天在一份法律意见书中表示，同意审理特朗普政府移民限制令是否合法一案，并同意立即部分解除由联邦法院作出的冻结移民限制令的判决。根据意见书，移民限制令不得限制与美国境内个人或实体有真实关系的外国人进入美国，但可以暂时禁止从未到过美国且在美国没有亲属、业务以及其他关系的外国人进入美国。虽然这份法律意见书代表美国最高法院的有效意见，但并没有各位大法官的署名。 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昨晚宣布，接受以社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关于图多塞出任新总理的提议，授权图多塞尽快组阁以结束政治危机。根据罗马尼亚宪法相关规定，图多塞需在10天内完成组阁并接受议会信任投票。社民党赢得去年12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掌握议会绝对多数席位。 这次新闻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刘倩如、钟成，主播于芳、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